呢个时间当然有金色年华 DJ 小金以及肥仔带你兜环全世界领略各地音乐文化。再请体验，再请狂欢，Here we go，我是 UDJ。